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搭电、送油、换胎和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400-124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四环大郊亭桥到朝阳公园桥的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机场高速出京方向三元桥到五元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美联众和动物医院特约播出。 猫咪天生敏感倔强独立，还是宇宙超级紧张大王？美联众和动物医院猫专科，我们更懂猫，更了解猫，源于我们更爱猫。六家猫专科分院和猫友好型医院为喵星人提供了更好的就诊环境，更优质的住院空间，更全面的护理服务。我们还专门设立了猫行为学门诊，更有14位拥有丰富猫病治疗经验和精湛医疗技术的猫病治疗权威医师。美联众和猫专科，一切为了猫主子。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5288-6111。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北京时间的17:06，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周六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孙涛。 嗯，大家好，我是高磊。 嗯，到周六的时候，我们就跟大家说说我们身边的这些小朋友、小宠物们。 哦，猫猫狗狗是吧？ 哎，给大家请来的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美联众和的两位大夫，孙大夫和赵大夫，二位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联众和动物医院的孙丽媛孙大夫。 嗯，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联众和爱康动物医院的赵博医生。 嗯，欢迎您。 嗯，那个 两位大美女， 哎，你怎么突然兴奋了？ 是啊，原来吧，都是因为 在今天整体的基调一开始在我的带动下，我以及老孙都是非常困的状态，然后到你这儿突然就嗨了。 对，你不觉得吗？之前都是一位院长。是吧？特别沉稳的。 你是嫌他们两个今天水平那个级别不够是吗？ 没有，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更多新鲜的感受。 你先说个大闸蟹的事吧。 行，秋风起，蟹脚痒，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如约而至。每年中秋，答谢客户，孝敬长辈，首选金世尊大闸蟹。市面上大闸蟹品牌太多了，说起咱们这个金世尊牌的阳澄湖大闸蟹，可是10年的老品牌，专注高端大闸蟹市场，全国50多家直营门店，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礼卡火热销售当中啊！中秋礼，金世尊预订电话52886111，52886111。凡是听到了的朋友们，尤其是两位美女，我们老孙都送 要不要订一点是吗？ 我们老孙都送你们， 老孙你多送我们一点。 哦，对， 我们这几个人里边叫老孙的是孙立元医生， 还没想到把孙大夫给坑了。孙涛，涛哥送， 我跟你说，现在这个社会得罪人很容易的。 没事，我送他买单。 你说你大老爷们儿，你都不知道给 我 送。我 们今天说说宠物，大家有任何关于自己家宠物的小问题，都可以给我们发过来哈。我们孙大夫是主攻心脏科，赵博是主攻皮肤科。 哦， 当然，一般的猫狗的问题，我觉得他们两个应该都是能回答的。是不是磊磊？你先问一个， 我先问一个吧。 问题， 我先问一个异宠的吗？ 问一个关于大闸蟹的问题是吧？ 对， 有养大闸蟹的， 我特别想问。当然，大闸蟹啊，这个也是这个种类太细了啊。有没有养螃蟹的？螃蟹类的，大闸蟹啊、海蟹啊，什么都算，寄居蟹都算，有过吗？你见过吗？ 有啊， 真的有过呀。 哦，还有养龙虾的吗？ 哦，龙虾我倒是见过， 蓝龙 虾 什么的， 哦， 小龙虾， 他们都养大的那种，波龙蓝的那种。 哦，哎，那他们养螃蟹是为什么呢？ 观赏啊，就有的螃蟹长得好好看的。 哦，好像有的螃蟹壳也是五颜六色的，是吧？ 对，有的还挺漂亮的。 哦，你看看，你让我问着了吧？ 问着什么了？ 还真有人养螃蟹，我以为买了都是为了吃。 也有可能买来的时候太小了。 对，不方便是 哦，对，养一养 一阵儿啊。 但人不是说嘛， 螃蟹越养越瘦，它没有在这个特定的比如说河里啊海里啊它熟悉的环境，它越来越瘦，它不吃东西，好像是这样。龙虾好像经常就饿的最后就脱了相了，都能脱壳， 脱了相， 真的是 为了避免自己被吃的命运，使劲瘦瘦瘦，永远也不要胖起来，胖了就要被干掉，是吗？ 结果自己饿死了， 这是一个问题啊。但我们今天主攻呢，还是在猫狗方面的。这儿有一位朋友发来了一张图片，估计可能是想问赵博，这个看起来像是有一点点小问题的。一会儿我们让赵大夫看一看哈。哎，赵博，那个这两天是不是算是夏天就算过去了，中暑的案例是不是已经少了，基本就没有了？ 嗯，确实中暑的这两天少一些。 嗯，那这两天什么多了又？ 这一段时间啊， 鼻炎的多了， 过敏症的确实挺多的。 你看看，你看看， 还真的是 一个劲儿打喷嚏，阿气阿气的。 你先给他看。 哎，我鼻腔特别干燥，特别的痒，然后稍微闻着点什么气味，我就特别容易打喷嚏。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我这有点纠结，是把您按猫看还是按狗看合适？ 按 人， 人和 这有难度， 不都是动物吗？没事儿，你就说吧，该说什么就说什么。 啊、这个猫猫狗狗，他们到这个季节都爱犯过敏症吗？还是说也是分种品种呢？ 嗯，也不一定，就是它本来比如说就有一些过敏症，尤其刚好赶上这一季节的过敏源的时候可能就会发病。这季节过敏源也算还挺丰富的。 为什么秋天大家就特别容易过敏？还有春天是吗？ 一般换季的时候会。 哦， 嗯， 哎，你们会给他们，哎，这个猫狗他们测过敏源要怎么测？你们怎么判断它是过敏了呢？ 一般过敏判定的话，主要还是依赖病史啊、临床症状这些，当然也要通过一些实验室检查排除一些其他的问题，然后基本上靠这几点吧。当然还有一个过敏症的一个诊断标准，按照那个去做，基本上就能诊断。然后诊断了之后呢，根据他的一个临床症状再去考虑是不是要给他做一个过敏源的检测。因为其实在犬猫上面，尤其是狗上面的这个过敏症，做过敏源检测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脱敏治疗，或者有一些能够避免的过敏源的一些避免的这种调整。所以也不是每一个过敏的病例都需要去知道它到底是什么过敏的。 哦啊，不需要吗？ 嗯，不是每一个都需要，看它的症状表现了。如果症状持续的时间很长，然后症状又比较剧烈的话，那时候可能我们要考虑做脱敏治疗的时候会去做。 哦，蕾蕾，你的症状是什么？ 我的症状就是 好不容易见到了大夫， 鼻干，鼻痒， 你会打喷嚏， 然后打喷嚏，对对对，稍微有一点点刺激性的味道，我就会打喷嚏。 你是什么过敏？ 我其实是叫那叫什么来了？ 冷空气。 我是慢性咽炎，过敏性鼻炎。但是当时说让我去建议我去查那个变态反应嘛， 嗯、 但是听他们说很复杂，要很、 嗯、确实是 很多种都要可 能扎你好多针儿，是吗？ 对对对，然后才能测出来你对哪个过敏。 嗯， 而且他们说了一个最狠的，就是说有可能你会对灰尘过敏。嗯，所以 挺多的。 对，所以我一想，灰尘那不就是满世界都是吗？那我还查什么劲儿了？我就 还活什么劲？ 而且一般咱们这个，一般咱们的过敏源，尤其是狗的，好多过敏源其实就是在空气环境中散布的，躲都躲不开的。像比如说尘螨啊，或者一些花粉、植物啊这种的很多。 我觉得我主要可能是一个是灰尘，还有一个是花粉。 嗯， 反正就是因为前两天刚报了一个消息，就是说这两天花粉的这个指数特别高，所以就建议大家一定要小心戴口罩什么的。哎，我刚播完这条消息，第二天我就开始打喷嚏，特别准，所以我也特别想买个口罩戴上。哎，那狗狗猫猫需要戴口罩吗？ 对，他们会有像蕾蕾这种对什么花粉也过敏的这种情况？ 有啊，挺多的。一般的就是尘螨，然后各种各样的花粉，然后还有各种什么植物啊、草啊、树啊这些的过敏的都挺多的。但一般戴口罩对他们来说有点困难，通常我们还是靠药物去控制。而且你想查过敏源其实跟人还不太一样呢。 那他们怎么查呀？ 一般像人可能更多的会做那个皮内实验什么的，但是对动物来说你给做皮内实验真的很疼，要镇静的，很麻烦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用一些血清学的方法去替代，比如查一查血清学的特异性 IgE 的这个数值啊什么的。 就是抽管血呗。 对， 是这个意思。 对， 说了半天我都没有听懂。 对，我也没有听懂。好专业，好高深，哇，赵大夫好厉害，这就是我的结论，可以吗？ 可以。 那你们继续聊着，继续聊，我不打断你们了。 哎，那一般就是赵博现在是猫过敏的多还是狗过敏的多呀？ 其实都挺多的，但是相对来讲狗的过敏症可能更容易被主人发现，而且它的临床表现也会更明显一点，因为狗的这种皮肤的结构跟猫还是有挺大差异的，而且狗过敏症表现在皮肤上的这种概率会更高，因为狗的这个皮肤啊特别容易激发一些微生物的感染，比如说像什么细菌啊马拉色菌啊这样的，但是猫的话相对它的表皮结构比较致密，还不太容易激发这样的感染，所以猫的过敏症可能在皮肤这块的表现就没有狗的那种发病率那么高，就会好一点。 哦，好的啊，我们那个今天跟大家聊各种各样的关于宠物的问题，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给我们发过来哈。 嗯， 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的微信向大家敞开着。这儿有朋友叫赵然，问他说我家的橘猫最近每次一睡醒老是眼角有那种暗红色的分泌物，干的，他说用了这个药叫妥布霉素，是叫什么？ 有这么个东西。 他说那种消炎的滴眼液没见好，持续两周了也没有别的症状，请问这是什么情况？来吧老孙你说一下。 就一只眼睛吗还是两只眼睛？ 哎，没说呀。是一只眼睛还是两只眼睛的 这个有很大区别吗？ 有的时候是有区别的，如果它也跟过敏有关系，那可能通常两只眼睛都会有问题。 哦，你就 然后如果 按一只两只都给他说说。 嗯 啊，两只吧， 先说两只再说一只。 有一些比如说病毒感染的话，它有的时候是从一只眼睛开始发病， 嗯， 然后再变成两只眼睛。 嗯， 那如果真的也跟刚才赵博大夫说的跟过敏有关系的，因为也有过敏性的这种结膜炎，那通常直接发病的就是两只眼睛。 嗯 嗯，然后那个妥布霉素就是一个消炎的眼药水，如果它只是结膜啊或者是就是只是外部眼睛外部的一些炎症的话是可以管用的，但是如果要是有一些比如说角膜的问题，比如说角膜溃疡啊或者是一些葡萄膜的问题可能就不管用，所以最好还是让他检查一下。或者他是比如说鼻泪管有阻塞造成的，那也必须要清洗鼻泪管才能够缓解。 鼻泪管阻塞不是就是但是就是容易有那个泪痕吗？他说是干的眼屎，我理解是 啊，我怎么听的是有 暗红色的分泌物，干的，他说， 那应该还 是干的眼屎吧？ 对，那就应该是炎症有可能。 哦，那他这个好治吗？感觉 如果要知道病因了，应该都还挺好治的。就是只不过如果妥布霉素用了有一周的时间不管用，就建议做进一步的检查去看一下。 好的啊，我们进一条广告哈，还有好多问题我也看见了，我们马上回答。 美联众合动物医院是集宠物诊疗、宠物洗澡、宠物美容、宠物食品、宠物用品销售于一体的综合型服务医疗机构。美联众合不仅可以为爱宠提供全面的生活护理所需，更是宝贝们终身的健康管理专家，体检、洁牙、驱虫、绝育套餐全年优惠不断，进店还有更多惊喜等着您。美联众合，让我放心的宠物医院。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一条广告过后接着跟大家聊各种关于宠物方面的问题啊。刚才有一位朋友发来了一张他家狗狗头上的照片啊，我们刚才让赵大夫给看了一下，他说身上也还有两块类似这样的，就是那就是一共有三块。 是 赵博，你刚才看了以后，你觉得应该是什么呢？ 我看了一下，简单来说，咱们可以先描述一下这个病变了，因为看起来的话，其实还是一些皮屑的这种表现。 嗯， 只不过这个皮屑相对比较集中，然后也比较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如果是呈这种斑块状的分布，比如就一块两块三块这样的，尤其它又是一个泰迪，看起来可能没看到脸，但至少看毛的感觉像是一只泰迪。 对， 我不知道它有多大了，但是像泰迪这个品种来讲呢，如果只是几块这样的，还是比较怀疑会不会有一些比如像皮肤癣菌病啊这样的问题，当然还是要依赖一些化验咱们才能确诊。 那确诊了之后做治疗就好了，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 他说那两块好像那个毛也掉了， 嗯， 那 就更像皮肤眩菌的问题了。 他说了是泰迪7个月了， 嗯，这个年龄的话也比较偏向这个方面的问题，当然也有可能会跟一些比如外寄生虫有关系，或者甚至一些激发的这种细菌感染都有可能。当然其实这样的问题还是比较简单的，就是到医院然后做个简单的皮肤化验，可能我们就知道了。 他说去医院看过了，那他的潜台词就是没治好，他说查过了，去医院已经。 我还是比较建议他到皮肤专科的医生那里去看一下，可能会更好一点。 哦， 因为有一些，尤其是他如果早期病变的时候去找到医生，如果不是一个皮肤专科医生，有可能有一些问题没有关注到，就不太好去确认那个问题。而且有的治疗也不是说简单的抹抹药就完了，有的可能治疗时间也相对会比较久，所以还是应该好好确诊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 嗯，对对对。 哎，那它这个毛治完了以后还能长回来吗？它 嗯，大部分都能长回来的，但是可能长回来颜色会跟周围的颜色有点差异。 哎， 一般都是新长出来的毛颜色会深一点。 那那个时间长了，他们会统一吗？还是一辈子就这样能看出来三小片？ 嗯， 没事，我教你一招。 一般的时间长了会没有那么明显，但也有个别。但是黑狗可能还好一点，就黑色毛色的相对好一点，就差异没那么明显。 嗯， 但有的颜色可能就。那个颜色就挺明显的，就会不一样。 可以像磊磊说的那样，为了让他们颜色一致，我都给他剃了，让他重新长出来，是不是就是？ 你剃了重新长了，颜色也会不一样 啊，也不一样。 因为它那个位置，尤其是像一些影响到毛囊的问题的时候，你不管是癣菌或者细菌也好，它可能会造成毛囊炎或者毛囊壁炎。那那个时候毛囊就受到了刺激，那那个时候可能就会诱发它里面的这种毛发生长的一个跟之前状态不一样的一个情况。那那时候长出来的颜色就不一样，但你剃毛它可能就不会损伤到毛囊的那个部分，就不会变颜色。 我建议这位美女啊，再给我们发一条信息，您发的信息的点太模糊了，既然您去医院查过了还刮过了，那您告诉我们一下当时的医生给您的这个结论是什么，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治疗的，用了什么样的药，然后效果如何，现在是复发了还是怎么样，您说的尽量清楚一些，我们的两位医生才会给您有的放矢的也解答您的问题，好不好哈？ 对啊，那个如果实在不放心，可以去找一下赵博。 好啊， 赵博不就是专门的皮肤科的医生吗？ 是吧？ 让赵博好好给看一看啊。咱们再来看这个朋友的问题，让老孙回答一下。那个这位朋友说，我们家的猫最近开始有静电了，我一摸它就噼啦啪啦的就电死了，是因为天气太干吗？一般冬天才这样啊，怎么现在刚秋天就这样了？老孙说一下这个问题。 我今天上午 需要用一点 还被电了一下。我今天上午看一个猫还被电了一下呢。哦，真的有的会有静电，尤其是长毛的。 为什么？皮肤干燥 还是干？ 就是跟 还是跟环境 干有关系。嗯。 哦，那他这个怎么办？喷点水 没用吧？北京 也没有用吧？ 其实这个因为还是跟空气相对湿度有关系的。当然，如果从皮肤毛发的角度来讲，可以给他一些保湿的这种产品吧，包括像一些保湿的香波呀，还有一些保湿的喷剂，反正能缓解这个静电的问题。尤其还有一些精油类的这种产品，用下去反正相对会好一点吧。 我觉得精油有可能会管用， 精油要 主要还是保湿类的产品。 精油哎，好贵啊！ 要么要每天， 嗯，还好吧，也不是很贵。 你别老担心。 哎，抹点摩丝管用。 那估计造型还可以。 摩丝不它就捋顺了吗？就对吧？它毛也就没那么的那什么了，干燥了还保湿，是不是这意思？ 天冷了中毒了怎么办？ 哦，对，它要自己舔自己毛可就麻烦了。 对， 算了，这个 pass 掉，过了。 好，哦，容易给自己舔死了，是不是？ 没养过猫狗 吃了太多有毒的东西，所以就是孙大夫和赵大夫的建议给您，就是可以抹一点那种保湿的东西， 但是得动物专用的。 好，哦，动物专用的保湿的东西，哦，啊。然后在家里再开点什么加湿器啊之类的， 这钱就开加湿器啊， 空气湿度 就这两天还挺干的， 是吧？ 我身上都起静电干的， 你看连赵博都起了，那是吧？ 哎，有那种宠物，这有什么必然关系吗？你甭听他，他净给你挖坑。哎，有没有那种动物专用的润肤露？有吗？ 有，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假如给我3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北京时间的17:34，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来自周末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孙涛。 大家好，我是高磊。 嗯，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还是关于宠物方面的问题啊。大家有任何自己家里的小猫啊、小狗啊出现了一些不适的情况，都可以发过来啊。我们让两位大夫给大家看看，两位大夫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联综合动物医院的孙立元医生。 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联综合爱康动物医院的赵博医生。 嗯，欢迎赵大夫。 哎，两位大夫各有专长，但是大部分的猫狗的问题都能给大家解决啊。嗯、咱们来那个说一个有意思的。 好， 嗯，美美妞说，请问一下专家，我家的妞妞1岁8个月了，雪纳瑞母狗，这几天发情了，嗯，能让她生宝宝吗？什么时候给她找男朋友比较合适呢？来吧。京城生育方面的专家 又再说。其实这个年纪的话，到如果决定了想要生宝宝的话，这个年纪还是相对比较合适的，因为1岁8个月也是整个身体发育完善了，这些功能应该都没有问题，还可以。嗯、 那什么时候给他找对象合适？是哪个季节？我觉得他应该是问这个意思。 嗯、一般狗狗的话，就是发情后。像咱们一般医院里会有一个排卵检测的一个化验，它那个化验分成两个部分的，一个部分是做这个阴道细胞学的一个抹片，然后通过它那个细胞的一个变化来确定它的那个发情期或者排卵期的那么一个变化，然后再有呢就是抽一点点血，然后做一个血清的孕酮的测试，然后如果那个数值合适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可以找男朋友了，成功率会比较高， 比较高，嗯，一怀一准儿， 真是很科学呀。 那当然了，这不都一样的道理吗？嗨， 又变得很懂，你也是京城生育方面的专家， 对，咱也是生过的嘛。 好啊，那个赵大夫这个答案，希望您能满意。那个他生完以后，是不是你又可以给他咔嚓了？ 啊， 得看需求吧。 这不还摆出了一副不好意思， 真是有点羞涩。 来，我们再看另一个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想问一下。猫一般能憋尿能憋多久？有的时候啊，我们家里一来人，我们家的猫就藏起来了，但是赶上有的客人可能待的时间比较长，比如待了一天，但它都不出来，会不会把它给憋坏了？来，老孙你说一下。 它不出来就肯定不尿的话，如果超过24小时，确实容易就憋的就是肾脏有一些问题 啊。嗯，它能憋那么久吗？正常的猫一般能憋， 正常应该不会，所以它应该自己还是会找地方去， 在被子在躲的那个地方就尿了。 对，但是就是有一些猫它由于胆儿小啊，或者换环境，它确实会憋着就不尿 啊。真的吗？ 嗯，就即便说没有问题，就有一些就住院的猫啊，包括有就在医院的一些猫，它就是紧张到不尿，或者说猫砂盆它不习惯它就不尿。嗯，但是在医院的话，我们会人为的帮助他，就是辅助他，给他按摩肚子， 吹哨， 吓我一跳， 还是干嘛呢？按摩肚子怎么？ 对啊，就可以触摸到膀胱，然后轻柔就好了， 让他尿出来。 轻柔一下，然后因为他憋得很严重的时候，其实你轻柔他就能够 自己出来，就让他自己就尿出来 了，对对，一刺激他，对。 哎呦，那如果在家怎么办呢？ 在家 找不着他呀，关键是好多猫。 我觉得自己憋到不成的时候会解决的，不会憋到自己肾衰的地步。 真的呀？哦，那狗呢？赵博，你说说狗，狗一般能憋多少时间？因为好多人真的遛狗。 你怎么会好奇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不是啊，好多人啊特忙 哦， 不是像你这样 回不来， 早晨6点多 出来上班了， 是啊， 是吧？可能五点多、 九点多才回家， 五点多出去遛了一下自己家的狗狗，让它尿了一下，九点多才回家， 是 这中间十几个小时过去了。 对呀， 高磊又不想让它在家尿，而且一般的狗呢，可能也确实长大了以后，它也不想在家尿， 那就忍着 十几个小时，真的可以憋得住吗？ 憋得住是憋得住，但是长期这样长时间的憋着真的对肾脏还是有伤害的，就不会很好、 而且容易得结石。 对， 所以一般你们建议狗狗要多长时间就排一次？哎，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它自己在家很长时间的话，好多狗也不怎么喝水。 嗯，确实是 防止自己不尿，这跟我在火车上的状态是很像的。为了不上厕所所以不喝水，那这样是不是也不健康？ 不好吧，对肾也不好吧？ 当然不好、其实最好其实最好还是能保证一天至少两到三次平均的这种时间段去遛会好一点。 好、一天两到三次平均 至少的 八个小时遛一次。 因为狗得膀胱结石的要比得肾结石的就是相比人来说要多，人得膀胱结石的很少、就是因为咱们可能就是想尿就会就去尿，不会憋很久。 对， 但是他们就是因为由于主人的时间去决定他什么时候尿，或者说这个狗他在家就是比如说你铺或者有狗厕所或者铺一个报纸他就能随意的尿，那还好。如果不这样的话，早晚各遛一次的这种就很容易就是尿液很浓缩呀，然后包括喝水少啊，就会有尿的结晶，然后结晶时间长了就会成结石。 哎呦呦呦呦，那怎么能看出来它有这方面的潜质呢？ 潜质除非是有的品种就是膀胱结石的体质，比如雪纳瑞啊这种、那可能就它很小的时候我们就会提醒主人这个品种就很容易有结石、然后其他的可能都是因为发病了才发现，或者体检的时候才发现。 他们就是这种结石发病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就小便会非常之黄、会吗？ 但是黄不见得每个主人能发现呀，因为它都尿在外面的土壤里啊， 或者也能发现的吧？ 很少，你想想， 也经常会滋在自己的身上，是吧？ 他是有多笨， 会有一点点低力的状 态。然后通常来看的时候，都是因为尿血。 到 还有尿频， 到这个程度， 尿频尿血。然后如果公狗再严重一点的，公狗就是容易就是尿不出来，就发现它只有排尿的姿势，但是一点都尿不出来，或者是只是一滴一滴的尿，那可能就是比较大的结石堵到了尿道了。 哎，那是不是就是它得结石了呀？就这位朋友问的问题 ，Asian One 就说了，我们家一岁多的拉布拉多公狗现在都不会抬腿尿尿，有什么好办法吗？早晚各遛一次，见的狗少，是不是社会化不太好？反正我觉得反而跟您刚才说的很像。 他说的是不会抬腿尿尿， 这不太像， 这 是没什么关系，应该 是体位的问题。 但是还是会尿的是吧？ 这其实也确实有可能跟他见的狗少有关系。 都是学的， 就嘟嘟 想说什么？ 多 可以在家多给他做示范， 或者多跟别的狗接触，确实社会化还是很重要的。 还是有的找。 对，一开始的小公狗都不会， 嗯， 多见几次别的大的公狗 也就知道了， 它大概就学会了。 交交朋友呗，对不 对？ 对， 而且小狗一定要多跟小狗接触，它也需要朋友嘛。 对，哎，我再多问一句哈，有的朋友好像说就是小的时候特别小，几个月的时候最好不要拉出去遛，好像到几个月半岁还是一岁以后才要拉出去遛，因为外边的细菌太多了，小狗出去有危险，是这样吗？ 就我们讲的几个月以内，就是在它完全三次疫苗打完之前不建议出去遛。那如果三次疫苗打完了，其实出去遛就相对安全多了。 一般大概几个月的时候就全部都打完了？ 一般三四个月，就是看他打的早晚，但是一般四个月都打完了。如果他打的时间按那个规程来讲，但是也有一些打的特别晚的，可能要持续到五六个月。 五六个月就能遛了哈。 对，好吧，咱们那个进一小条广告啊，这好多朋友还有关于什么怀孕的问题， 我的天， 都可以问啊，你赵博医生在这里吗？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 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是看心情，和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一条广告过后，咱们先让磊磊给说一下我们今天的奖品。 是又一条广告。本节目呢由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提供的价值488元的金世尊大闸蟹礼卡一份。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电话是52886111，52886111。 好啊，咱们接着看大家的问题。这儿一位朋友问了赵博一个问题，他说我家的猫啊同时得了皮肤病和耳螨，2个月了，皮肤病基本好了，但是耳螨还是没好，耳朵里边有的地方呢还是发黑，这个洗耳药膏都用了呀，怎么还不管事儿啊？赵博说一下。 其实如果是耳螨的话，然后用比较合适的这种杀耳螨的药，基本上4周左右这个耳螨就应该差不多了。但是耳螨本身也会诱发一些继发的这种耳炎啊，或者一些感染的这种问题，严重的时候可能会有中耳炎的。如果有中耳炎了的话，治疗周期确实比较长，而且有的时候也不是单纯的简单的用一用药就能好的，有的时候如果真到中耳炎那么严重，可能还得配合口服的药去治疗。当然这个情况还是要去做检查，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选择一个比较合适的药物。 耳螨一般治疗的时间会相对长， 耳螨相对容易治。耳螨治得快，但是耳螨诱发的耳炎就比较麻烦了，尤其是严重到中耳的这种炎症的时候就比较麻烦了。 他现在你怀疑他已经转了耳炎是吗？ 他要那么长时间不好的话，很有可能已经有中耳炎的问题了。 发黑了， 耳螨本身的话，它那个耳分泌物就会比较黑，发黑并不是判断它严重与否的这种关键，主要还是要看耳道的细胞学，要看耳道分泌物的这种细胞学的情况。 它这种就是耳螨什么的，有没有什么平时护理上需要注意的？比如说你得让它保持干燥啊，还是每天晚上比如拿个棉签什么给它清理清理？ 你要说在治疗期间就是按医嘱用药就好了，当然你要说拿棉签清理这就没必要了，因为在好多主人在去医院之前可能会自己拿棉签经常给它抠一抠挖一挖这样的，但实际上在这过程如果你做的不是特别合适的话，或者在这过程中很多的主人都会不小心损伤到那个动物的耳道黏膜，有可能本来问题还不严重， 棉签那么柔软还能损伤吗？ 动物它不会很老实的配合你在那儿待着一动不动的，而且猫的耳道要比人的耳道狭窄很多的，所以那个棉签真的有的时候是不太适合的，而且很多的时候你比如说一些耳炎或者耳螨情况，耳道分泌物会很多，那个耳道分泌物多的时候，可能我们通过一些洗耳液的这种清洁帮助它溶解了里面的耳垢，然后它自己通过甩头的方式甩出来，然后把外面擦干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如果你用棉签去操作，可能把好不容易到门口快要出来的耳垢又给捅回去了，严重的时候会形成叮叮栓塞的，那个时候是要用耳道内窥镜把它夹出来的，而且有的叮叮栓塞特别特别的结实，夹的都不太好夹， 就 很费劲的， 得去找你们专门的家是吗？ 得有专业的这个机器才可以，反正我们那儿有，然后专业中心也有，得有耳道内窥镜啊，挺大的一个仪器呢。 就是跟他们采耳师傅戴的那个是一样的。 不一样，那个是头灯，只是看一看外耳道的情况，耳道内窥镜是可以看中耳的情况的，而且是可以有一个小的一个夹子伸进去的那种，而且也不光是夹子，它有好多其他的配件可以做一些操作，包括采样什么，而且猫好多猫的那种时间特别长的耳炎也真的不 不一定就跟耳螨有关系，很多的时候也会跟一些潜在的病毒的问题有关系，而且那些病毒有的时候会诱发中耳炎，甚至诱发中耳的这种息肉，甚至有的张肿瘤的都有。所以这个还是真的得好好查一查看一看，如果在简单的细胞学检查过后怀疑有中耳的问题，那如果又是持续了很久，那可能我们就还是建议是不是要做一些中耳的检查和治疗，但是中耳的这个部分检查或者治疗可能要在全麻的基础上去做。 哦，对对，我还刚想说 要麻醉 采耳的过程要不要 也肯定是要全麻的，而且要气管插管全麻的。 哎呦， 因为耳道如果是中耳炎的话，它可能鼓膜已经破坏掉了，那鼓膜后面的那个部分叫中耳，中耳里面是有一个咽鼓小管的，这个管会跟口腔和鼻腔相通的，如果你那个时候不做气管插管，在冲洗的过程中可能会被呛到，所以那个时候一定要气管插管全麻的呼吸麻醉。 哦呦，还挺危险的吧这个手术， 掏个耳朵还得 其实还好，因为麻醉现在用的这种药物包括术前检查的这种完善的程度，安全性还是非常高的，而且一般的这种操作麻醉时间也很短，所以都还好。 哦，我再多问一句啊，像这样的麻醉手术之前的麻醉，咱们是不是也都有专门的麻醉师啊？ 那当然。 哦， 有专门的麻醉监护师，他要负责整个麻醉过程中的安全。 对对对对对，那好那好。 所以现在就我们感觉，无论年龄多大的动物，如果它的心肺功能包括肝肾功能都还行，我们都敢麻，就是比以前要安全性高很多。因为就是真的是有专门的麻师啊，有专门的那个心电监护的人员，然后跟以前的这种 完全不一样， 对，技术也完全不一样。 那我们这个养宠物的朋友就放心 了， 我替他们放心了。 对， 我没养过嘛， 可以就去采耳了。然后这儿有一位朋友说，我家有一只1岁多的拉布拉多公狗，哎，这个问过了哈。啊，那另外一个，那个莉莉她说了，我家的萨摩遛它的时候呀，就是不拉粑粑，回到家以后就找地方解决，这是什么情况呢？老孙你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这像是一个行为问题，肯定是某一件什么事情然后刺激到他，然后曾经的一些什么事儿。 哦，可能就是在家里拉的比较开心，是不是？而且 不能便宜别人， 要不就是在家经常你们说肥水不流外人田，是吧？这句话印象太深刻。那怎么你们给他出出招，怎么能把这个行为给他稍微板板，一直溜，是不是？ 一直溜 溜到他拉为止，不拉就不回家。 对，就是刚才我也想问他会不会溜的时间相对短，或者说他在外面只是说顾着玩啊，因为萨摩如果年龄不是很大的话，他的那个贪玩的心理是很强的，就是如果他一直就是顾着玩，他可能还没有玩够然后就回家了，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 而且我家狗就有这个问题，我家狗就是它不想回家的时候它就会憋着不上厕所。那你没办法，你就陪着在外面待着吧，那他玩开心了分分钟上完厕所回家，然后就是上完厕所他直接就自己往楼里跑， 这么有个性。 因为他可能知道如果我拉完了你就带我回去了，有很多就是这样，他只是为了拉尿然后出来的。 哎，就是他们跟咱们真的是不一样哈。 那有的孩子心眼可多。 不是，就是我觉得就是人在就是你要有这方面的便秘的想法的时候一般想，哎，我玩一个小时在这个不太可能吧， 不太可能， 对吧？ 对， 就是应该想到就应该马上尽快的解决，憋一个多小时应该是 多难受的事儿啊！ 就算是你能憋得住，但是也确实没有心玩吧，你也不太敢 玩的不痛快， 你也不太敢做什么比较剧烈的动作。 但是， 玩的过程当中就出来了。 你想想他们在家里已经憋了那么长时间了，好不容易才出了这半个小时，他多珍惜。咱们平时在外边甭管工作还是生活还是学习，对， 还是蛮有同理心的。 是啊，你得替他们想。 但是我就是主要想问的这个病理性的，不是就生理结构的问题，他们为什么可以随时控制自己这个事儿呢？是想什么时候上厕所什么时候上厕所？赵波你解答一下。 这个还真没好好研究过这个问题，但确实从这个肠道结构上跟人也是有挺大差异的。 强大的意志力。 因为可能相对你要往之前的一些情况来看的话，就是相对比如说在这种他们相对原始的那个部分，其实动物上厕所跟人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上厕所可能就固定的上厕所，一个室内的环境很安全很安静，那他们上厕所就在野外的，如果他那个时间很难把控的话，或者不能够随他的意志而调节的话，万一遇到危险怎么办？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18:04，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来自周六的第3节直播了。大家好，我是孙涛。 哎，大家好，我是高磊。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聊还是我们身边的这些小宠物。好多朋友都已经发来问题了哈，咱们抓紧时间给大家解决一下。这儿一位叫静候等待，他说，大夫好，我家的阿拉斯加呀，1岁3个月得了胰腺炎，治疗了1个多月好了之后呢，一直在吃皇家低脂狗粮2个多月了。我想问一下，这种狗粮是要一直吃下去吗？就是这种低脂肪的狗粮，多长时间能切换成正常的狗粮？ 他如果真的就是总犯胰腺炎，那可能我们就会建议一直吃这个低脂的狗粮。但是如果他只是说这一次，比如说他是喂肉喂多了呀，出现这种情况，急性胰腺炎造成的他上一次的得病，那我觉得就是他在吃1到2个月之后，可以尝试着给他变成普通粮食，然后呢，但是别加其他的肉啊之类的，看看他能不能适应。如果他只是偶然发病这一次的话，其实是可以更换普通粮食的。但如果他属于反复老发作或者是慢性胰腺炎的这种病史，那可能真得低脂的粮食一直吃。 可是这种狗什么的，我老觉得他们不是消化肉的能力会强于我们吗？他们怎么还能因为吃肉吃多了得胰腺炎？ 其实肉是一方面，但胰腺炎更怕的是脂肪和油，就是说肥肉或者是油脂的东西比较多，更容易造成胰腺的负担。就胰腺它本身就是分泌这个胰酶去消化脂肪类的东西的。但如果你一次量喂的太多，就是肉的量喂的太多，包括有点肥油的这种，就脂肪含量太多，它可能负担就重了，就容易出现这种情 况。这个多多就算多呢？ 有的就比如说平时不太吃肉，然后一次性给了家里吃涮羊肉啊什么的，一次性给了很多，就咱们可能认为 他们应该 比如小半碗就还挺少的，但是其实跟他们的体重，就是去比如说一个小泰迪你给小半碗就感觉还行，但其实跟他们体重相比，小半碗对他来说可能就是咱们要吃2碗的这种量的感觉。所以对他们来说的负担还是比较重的。 他们如果得了胰腺炎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就是也是满地打滚嗷嗷叫是吗？ 对，会很疼。就是人胰腺炎应该也是一个就脊腹症里边鉴别诊断的一个。然后像动物来说，一个是疼，一个是呕吐，然后或者拉血，就是频繁的呕吐，然后以及拉血。然后就是腹痛比较厉害，就是它可能会有一个，就是如果特典型的姿势就是弓着背待着，它就是疼到它 窝在那儿是吗？ 对对对，它就有一种或者是祈祷的一个姿势，就是前边。他就往下趴着，后边就是后屈是撅着的那种姿势，叫祈祷状。 好惨，好可怜啊，感觉 是得过胰腺炎， 特别疼。 没有，他听说人要得胰腺炎都特别特别疼，疼得死去活来的会，真的。 反正狗的这种急性胰腺炎确实挺疼的，有的，但是猫就不一定了。猫的话，也有很多就是没有特别的临床表现的这种胰腺炎，但是可能会诱发很多其他的并发症，然后有的时候可能表现就是厌食。然后没了，然后那个时候如果你去做一些临床检查，可能能发现有胰腺的问题。包括狗的胰腺炎，如果是不是太严重的那种状况，可能也不会说表现出来特别剧烈的症状，有的主人也很容易就忽略掉了，或者有的时候就以为是这种急性胃肠炎啊什么的，但实际上可能没有去做一些临床检查，那可能就没有发现。但实际上胰腺炎如果真的发展厉害了的话，挺要命的。 如果是出血坏死性的那种，基本上死亡率还是很高的。 哦，是吗？ 它会造成腹膜炎呀、什么的，其他脏器的衰竭都会。 一般人好像都得要做，现在是微创手术要切掉吧？那狗狗呢？也是要切掉吗？ 胰腺是不可以切掉的吧？ 不可以切掉的。 人有吗？ 人一般也不太会去切。 我听过曾经一个我的一个动物主人，他就说他就得过胰腺炎，就是可能是那种人也分级别，可能我不太了解，反正就是比较严重的，就直接进 ICU。他就说身上插了很多管子往外引流的那种，听起来就是很可怕。他说就当时就下病危，就是也是比较严重的这种胰腺的问题。嗯，动物也是有严重和不严重。 不严重，对， 所以还是像那个老孙说的，如果是急性的那种，就马上要去医院。然后这个，狗粮还是坚持这种低脂的狗粮比较保险。 就如果他一吃，就是一换回普通的，就容易出现呕吐，或者是就发病的话，就肯定要一直是吃低脂的。 哦，那平时是不是那个家里的什么肉啊、骨头那些 就 都不能给他吃了？ 对，但是这个其实主人这关特别难过，就是有很多这个就是家长就是。我就觉得他得吃肉，或者说觉得特别可怜，吃饭的时候他老看着，然后这个狗就是老犯胰腺炎，都不是一次两次了，而且每次只要他喂家里人吃的东西，甭管是什么，就可能对就会犯，但他也知道给他吃了就犯，就来了以后，哎呀不行，我们又犯病了，我昨天又给他吃什么了，可是他还是忍不住要给。 确实是，尤其是那种就 是 第一次， 还是医药费太便宜，是吧？ 尤其是那种第一次就得胰腺炎的家长，就特别容易回去之后喂啊什么的，因为他们不太当回事儿，或者有的时候，因为刚好你得胰腺炎的时候，如果稍微严重一点，我们都是要进食进水的，然后那个时候他会有体重下降，会变瘦的，然后主人就好心疼在那个过程里面，然后等回去好不容易能吃东西了，然后就忍不住，然后那狗又可怜巴巴的看着你，然后那时候得吃完了复发，这样的情况特别特别多。 哎呦，所以。狗有时候它不太懂得这些事儿，我们主人还是应该狠心一点。 其实我觉得狗狗其实挺能忍的，是不是？它有什么小病小灾，它的一般都不呻吟，或者说不表现出来。然后主人有的时候大大咧咧的，要女孩可能还好，他会观察。男孩养的话，自己一个人养的话，那可能就麻烦了。很多 而且狗真的是很能忍，好多真的胰腺炎的那种。你不去做临床检查，你可能都在家，主人都不觉得它疼，就不会说像人胰腺炎疼的满地打滚那种，很少很少、可能很多的表现就是不爱动了，就在那待着不爱动、不爱活动了。但到医院去，比如我们做那个腹部的触诊，然后当你碰到胰区的那个位置的时候，非常的敏感，甚至回头给你一口那种的也挺多的。 哎呦天哪、 所以就是慢性胰腺炎，我们其实平时基本看不出来啥。 慢性胰腺炎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消化道的症状，比如吐啊或者腹泻啊这种的， 就是间歇性的这种、就比如说我一周吐那么一次，那可能有的人就不是很重视。 哎呦，反正还是得注意哈， 真的注意 啊！这个粮食该这么吃下去就这么吃下去吧，千万别觉得，不忍心，好像要给他吃点肉啊什么的，最后有可能就害了他们了哈。咱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这儿一只，阿拉斯加这个说过了，这儿 KOP 他说，问各位大夫一个稍微伤感点的问题，他说，我们家狗是3个月就抱回来了，现在13岁了，手术2次，化疗1次，然后肿瘤呢复发2次了，从狗的，他说狗道主义的角度来讲，还建议给他做手术吗？ 是可以做手术的那种肿瘤吗？他没说什么肿瘤。 对，他说化疗2次，然后后来又复发了。我觉得肯定是医生还是建议，医生可能说还是可以做手术。 我觉得这个你还真的是得综合考虑，一个是看他肿瘤的类型，再一个你要去评估他这个问题以后的一个生存质量。然后如果这个动物现在整体体况还不错，然后食欲也都还可以的状态下，我觉得也看，当然也看肿瘤的类型了，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考虑一些治疗方案的。当然你像肿瘤，有一些类型的肿瘤就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包括我也有很多的病例，就是老年的这种恶性肿瘤，可能真的是年龄太大了，心肺功能又不好，然后没有办法承受麻醉的这种风险，那有的时候我可能会选择去给他用一些中药的治疗，然后有的生存时间是会延长的，而且整个生存质量也是会变好的，就没有那么痛苦就好一些。但如果真的是特别严重特别夸张，然后生活质量特别差，然后也不吃东西了，整体状态都很差的那种，包括有的肿瘤还会疼， 你包括骨肿瘤什么的，可能真的会很疼。那那种可能就想想办法，别让他受苦。可能就变成保守治疗这个样子。 反正就是这个问题还是得您自己决断啊。这个医生有的时候在一些疾病面前能做的其实也挺少的了。 对， 就是只能让他减少一点痛苦，那你就看看哪种方法让他痛苦更少一点，那就试一试呗。反正中医倒也是一个路子哈。 我觉得他可以跟专业的肿瘤科的医生好好聊一聊，然后想一想办法。比如咱们转诊中心就有非常好的肿瘤科的医生，包括那边有中医的专家，可以进行一个会诊，看一看他现在的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方案，对这个动物是最好的，然后主人又刚好能接受的，这么一个情况会好一些。 嗯，好啊，咱们进一条广告，还有好多问题一会儿再给大家回答。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30%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吃喝认嘴领路，玩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来，咱们再来看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叫午后咖啡，他说。两位大夫好，我家的猫啊7个月大，没短，然后最近呢吃完饭以后偶尔就会吐，单独的猫粮不吃，必须给它加点肉拌在一起才吃，这个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嗯，有可能是消化的问题吧，要看它拌那个罐头拌的多少。 哎，它拌的必须是罐头吗？单独的肉不行吗？ 单独的就肉灌多少，就我刚才理解的是拌的罐头。 他说加点肉拌在一起才吃，哎，没说是不是罐头。 嗯，就反正如果甭管是自己制的肉还是说是罐头吧，反正要看它，如果说它拌的太多的话，也有可能会消化的问题，因为七个月毕竟还不是很大。 嗯 嗯，然后就是一般都是消化功能的问题，就是消化不良啊什么的。 哦， 嗯， 偶尔吃点吐没什么事儿。 这最好给点益生菌去调理一下，或者把它的粮食的比例改一下，就比如说肉的东西要少一点，然后粮食的比例要多一点。 哎，它这个猫粮不是里头蛋白质的含量已经很高了吗？ 对，其实天肉就没有，要说从它营养配比来讲没有太多的必要。 哎，能不能就是不馋不吃就饿着，对于猫 可以 这样吗？ 就完全 可以 不馋，其实说实话来讲 可以这样， 不是不吃不能饿着，这是不行。但是可以不吃，就如果它一点都不吃，饿着的话，对于猫来说跟狗是不一样的。 它 可能 他们 不 会那种，就是我饿了，我自然到饿到一定程度，自然就会去吃了吗？不会，就是不好吃，就是不吃。猫是这 么，其实猫还好，这狗来说很馋的是这样的。 哦， 但是有一些猫，如果它是因为这个粮食它不爱吃，然后食量比较少，就基本上不能让它超过3天吧，就可能会出问题。 哦，明白了。所以试试换个口味的猫粮给它，是不是也是一个方法？ 换猫粮好换吗？它是不是跟狗狗一样也需要一个过程？ 都需要一个过程，最好，就还是掺着换。 掺着换。 嗯。 有没有的猫它表现出来就完全不想换，就完全拒绝？ 有啊， 啊， 肯定有。我之前就遇见过不吃的。 那咋办嘞？ 那换回去呗。 哦， 就只能是这种。 只能人类妥协了是吗？ 对啊，一般猫都是这样。但也有一些，你就像它7个月，其实年龄还偏小，有的时候可能还存在一些食物不耐受的问题，也会有这种吃完了之后经常会呕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所以还得去看看它排便的情况怎么样，然后再看看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去评估一下。也有一些通过你换粮的这种情况，没准就改善了就好了。 哎哎，猫，我见过那种狗，就是小狗，它吃完了，哎，吐了，然后自己又吃进去。 哎，我天哪！ 那很多就是因为吃急了，猫也有这样的，但是相对少。 好嘞，你这么 没有 诧异， 我说怎么 狗经常这样呢？ 有吃急了它就会吐啊。因为相对猫也好，狗也好，它们的这种呕吐的机能要比人要强大的多。 所以可能比人更容易吐，在很多时候。 但是吐了，它再吃回去。 就是刚，其实它是刚吃进去的，就是还好吧，没有想的那么重口味。 好吧。 所以猫也会这样吗？ 猫发生的概率比较小，但也会有，很少。狗相对多一点。 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不好说，因为有的时候也是一些病理性的问题，比如食道反流啊这种的也可能会有，包括食道扩张这种都可能会发生的。 哎呦，反流 尽管发生率不高，但也都会有的。 反流好像是不是很严重的一种病？人也会得？ 反正不轻，看程度吧。 是吧？有的人食物反流会直接 反流是什么样的？ 致命，就是胃部的东西，胃酸也好啊，或者食物也好，它直接就反流回来。有的人就直接就窒息而死了，我听人说 吸入进去就是吧， 呛着了，不小心 呛死 了。这么严重吗？真的是，我听人说过有这样的病例。 被你一说，好像一个小问题都应该去医院好好的检查一下， 别吃太多， 是吧？这儿一位朋友也说，他说我家的狗8岁了，不吃狗粮，你们给我解决 啊？ 不吃狗粮。 口 味的问题 不是应该问问他？你这个是比如说是第一次出现呢，还是说是间歇性？ 人都8岁了还能第一次出现，那之前怎么活过来的？可能就是一直都不爱吃狗粮。 那他活到8岁也不容易。 那可能是喂别的东西 喂 的，喂馋了。所以其实是可以扳回来吃狗粮，只不过这个过程很艰难，无论是对狗还是对动物主人来说。 好的，老孙，你说怎么扳？ 就是只给他狗粮啊，然后到吃饭的时候，如果这个粮食他没有吃，你就给他收起来。 哦。 然后等到下次喂食，你再给他拿出来。通常就是用这种方式去让他，就是他知道他没有饭吃，可能就真的没有饭吃。但是有的狗确实他会很执着，或者说很拧的这种，把自己饿吐了。比如，就我们家狗我就饿过，就真的饿2-3天他都不吃。然后呢，等到饿到第4-5天呢，就发现他晚上自己偷摸去吃，就晚上你给他留粮食，偷摸吃几粒，他也不都吃。 还是蛮强。 或者说他饿到喝水，喝完水吐他也不吃。等到真的就是饿到6-7天了，他实在不行还是不给他，然后他才就真的是吃了，是可以扳过来。但是谁忍心饿6-7天呀？这事儿好多主人都 饿6-7天真的会 会出现生命危险吧？ 不会死吗？6-7天不吃东西 一般不会的， 说不会，他只要用 充足的饮水就睡。 所以下下狠心 就愣板 是吧？就是这样。 就通常很多狗就是它不吃狗粮这种方式怎么扳回来？就比如说有机会住院，或者有机会就是在其他地方寄养，就突然被扳回来了，因为不给它别的吃啊，它饿到不行了，它可能就会吃。 还真是，所以你下不了手，你就直接去寄养，是不是？让别人下手， 别人下手， 你也看不见，它叫，它可怜，它哀嚎，你也听不着。回来以后呢？哎，好了。 回来以后很可能还是在你面前， 对， 还是不 这样的还挺多的。 我一下就给别的了，然后他就可能就又。 你要考虑到这个 天， 你也不能永远寄养吧？ 真是，那你就心狠一点，你就永远不给他吃别的，对不对？ 对， 就 是在自己手里扳过来，我觉得这个 这是最好的， 还是比较可行的啊、是 吧？哎，这狗狗猫猫都那么多。鸡贼心眼儿的， 那可不，智商都可高。 跟你玩，跟你斗，我、天！ 反正真是能挑食的这种心眼儿都多，就凡是那个什么都吃不挑食的那个，就也斗不了这种心眼儿。 好啊，我们今天的这一节先跟大家就聊到这儿哈，大家有任何问题还可以给我们发过来。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一会儿见了啊。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金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上那高山，自

你说现在个人账户盗刷诈骗这么多，怎么防范啊？ 你把账户锁上不就完了吗？ 锁上我自己还怎么用啊？ 工商银行现在推出了工银智能卫士功能，把不常去的外省市国外啊这些都锁上就踏实多了，在工行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 APP 里就能开启。 这个功能好啊，我现在就弄，还有夜间锁。 是啊，省得你们半夜失眠忍不住网购败家。 详询工行营业网点。 本节目由金石尊牌阳澄湖大闸蟹赞助播出。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18:34，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周末最后一节的直播了啊、大家好，我是孙刀。 大家好，我是高磊。 今天给大家请来的两位大夫呢，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美联众合的孙大夫和赵大夫。大家在二位再跟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联众合动物医院的孙立源孙大夫， 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联众合爱康动物园的赵博。 欢迎您。 我们还有好多问题啊， 是是是， 就抓紧时间回答。这儿香说，咨询一下赵大夫，我家的那个猫呢没有打过疫苗，是他说我被没有打过疫苗的近3个月大的小猫猫抓伤了，并且出血了，我需不需要去打一个狂犬疫苗呢？赵博，你说一下，被抓，你们经常被抓伤。 还是看情况吧，因为其实这种抓伤也好，咬伤也好，因为抓伤其实它的爪子也有接触它自身唾液的这种可能性，狂犬病毒主要还是通过这种唾液然后咬伤啊创口才会感染的。理论上讲，有出血的这种表皮损伤的伤口，那就应该考虑去打疫苗。但是现在好像狂犬疫苗的安全性也不是很高，所以这个就得自己考虑了。 孙大夫打过疫苗以后现在感觉身体怎么样？ 我打的，我就不想他说他是真的还是假的了。现在反正还是身体比较好。 还是建议您去打一下，因为狂犬病吧还是治不了。所以您为了保险起见打一下，以后就可以再有猫猫狗狗抓您一下咬一下，可以保几年，一年没问题吧？ 一年以内好像不用重新打 哦，所以可以基本可以保一年。打几次来？三次？ 五次？ 就 暴露后的是 5针，然后 5针三次吗？四次？ 不是五，就是五次。这个我打过很多次，我来给大家讲。 好，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在被抓伤或者咬伤之前去做这个免疫，那就打三次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是被咬或者被抓之后再去打，那就是5针。如果不小心咬到了什么头面部啊这种比较那个啥的部位，那可能就除了打这个疫苗之外还要打那个血清。就打那个蛋白呀、什么的。 真的吗？ 就还挺复杂的。 哎，为什么老孙上次你没有打这些呢？ 因为咬的不是 严重， 比较深的话，或者比较严重，或者面部这些，可能都要用血清或者是蛋白这种东西。就它离脑子越近的地儿，然后伤口越深的地儿，就要用血清和蛋白。然后现在就是它是打5针，然后现在有一些医院它打的方式就 是 第一次 打 2针，然后之后再打，就是可能不是要去5次，但是是第一次就一下就打2针， 是持续一个月，反正是每周的 对一个月， 对， 就是去4次。 好，所以您查一下。也不是所有医院都能打，好像有一个、 北京有定点的 啊，有一个那个名录，就是每个区哪个地方能打， 好像朝阳疾控 好多医院都能打， 朝阳疾控也可以打， 好多地儿。 朝阳我印象中小庄医院是可以打的 哦， 就是 看他在哪个区呗，各区都有，应该都是不远的地方就能找到的。 所以还是尽快去打一下，反正也不是太贵， 对， 打一下你就放心了嘛， 是 吧？来，我们再来看看这儿，紫丁香说，请问一下专家，我们小区里头有几只流浪猫，但是喂他们的人呢，大家带的品牌猫粮不一样，经常是几种掺在一起喂，这样合理吗？ 要是说合理不合理，肯定是不合理。但是通常这样猫它的那个就是耐受性都还比较高，就是因为其实平时吃的也都是这样的，它已经有这种耐受程度了。 几种掺在一起，正常的情况下，哎，你不养猫，赵博养猫， 嗯， 正常的情况下他们会接受几种混在一起这么吃，就是口味有一个混搭。今天是三文鱼味儿，肉味儿。 如果从猫的从猫的选择上来讲，应该还是可以接受。但是从营养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尽量还是在一个时间段里面喂一种会比较好，因为那样的话，你可以，因为每种它粮食的配方会不太一样。 嗯， 如果你去掺着喂，这个比例不合适的话，它可能营养配比就会失衡，那个时候可能会造成营养不良。所以最好还是在一个时段内喂一种，如果你想换，你可以过一段时间再给它用这种逐渐替换的一个方法去给它更换到另一个品种的这种猫粮去，倒都可以。但如果流浪猫从小真的是什么都接触了，已经适应了这个过程，就问题不大了。 哎，你说就是我你家周围也有好多那个阿姨啊， 嗯， 就特别爱喂这个流浪猫，就是一到她阿姨出现的那个点钟， 嗯， 周围好多的猫就过来了， 嗯， 一大片一大片。然后我们周围还有一些老房子 啊， 那个老房子还有地下室呢。 哦， 其实那个地下室可能好多年也没什么人用了，但是它都会有那种小口嘛，猫就能进去。 哦， 然后突然有一天有一个阿姨进去了，发现里面有好多跳蚤。 哎呦， 就是猫带进去的好多跳蚤。 嗯， 啊， 所以就是这些阿姨们在喂他们的时候，要不要掺一点驱虫药进去，这样会不会比较安全一点？ 你像我们接触的经常去做救助的这种主人也好，或者救助人也好，他们也会对这种就是流浪的这种动物进行一些常规的驱虫，因为有的是跟人比较亲近的，你可能能把它抓住， 哦， 然后给它去上一些药啊，或者吃一些药，嗯，然后可能大部分的都是要靠一些口服的， 嗯， 但是一般对猫来说，这种口服药物主要还是以体内驱虫为主的，体外的目前猫吃的药里面还真没有长效的，只有短效的，对，有短效的，但是就只管一天。就可能你要每天给它吃一片才行，如果是想持续作用的话， 还是蛮大的， 所以还是不太靠谱的吧这块。 哦，好的啊，明白了啊。这儿一位朋友说，嗯，我们家有一只小泰迪，8岁了，现在发现小狗的眼睛里有一个小白点儿，请问一下专家，是不是白内障？如果是白内障，怎么办呢？嗯。 但是看到哪儿有，要看它这个白点在哪儿。如果它真的是瞳孔里边有一个白点，那就真的是要去医院看一眼，是不是有可能有白内障的问题。 我觉得肯定是在瞳孔里头吧，是起码是黑眼仁那一块。如果白眼仁有一个白点， 就 看不见， 不好说了。因为有的，你像这个年纪出现眼科问题的概率其实还蛮高的。你不管是白内障也好，还是角膜溃疡也好，你可能看到的都是个白点儿，在早期的时候， 嗯。 对，有的可能是角膜上，然后有的就是瞳孔里面，嗯，而且包括就算是。就比如说你那个瞳孔里面看见的，它也分那个白内障和核硬化是不一样的。 哦， 嗯，如果是核硬化就是一个老年性的问题，是也不需要给它什么其他的治疗啊什么的。要是白内障呢，就要看它到底就是是早期了，还是说到一定程度就是要给它是控制啊，还是直接就手术。 他这个要怎么控制，嗯，他也问说如果是白内障的话，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防止它接着往下发展？因为它现在看起来就是一个小白点儿，可能也不太白内障，是不是最后就整个 就会瞎， 整个的 就白的那 都变白， 都白 了， 嗯，都变，就是怎么能让它不发展？ 嗯，有一些就可能会尝试用眼药，能不能缓解它的发展？但是通常这种方式，如果真的是白内障的话，有可能效果很差。所以最终可能都要经历手术这一关。 哦， 嗯， 就是除了看见有一个白点儿，那他生活当中的行为当中会不会有什么行为能印证他是白内障？ 嗯，像狗不可能像人似的有这种飞蚊症，就是你感觉眼前落这种东西，可能就是狗它没有表达方式告诉你，但是通常夜视力都会差，就会发现它在就是灯一暗呀， 老撞墙。 它可能不至于撞墙，但是就比如说你走在楼道里，就假设声控的灯它这层没有亮，它可能就不敢下楼或者不敢上，就或者动作变得很慢， 哦， 然后发现一开灯以后它就又能够正常的那什么，就是或者说是有一些就是晚上遛然后发现找不着主人。 就可能就会、 哦、就跟不着跟不住你 夜盲症， 嗯，就是夜视力就肯定会下降。 哦，那如果真的是狗狗得了白内障，那我们一般通行的做法是手术还是其他的什么方法？ 最好的方式就是手术。 什么手术？是激光还是？ 就是那个，就是晶状体超声乳化之后，然后给它换人工晶体。 哦， 嗯，就跟人的这个白内障手术 差不多，好像 是、 嗯、 是几乎就是一样的，只不过人你可能不需要全麻，就躺在那里， 嗯、 然后动物就是需要全麻去做这些。嗯嗯、 哦，因为我之前有朋友。家里人得了这个白内障，好像现在就是他们会先打一针，也是就是反正让你这种白内障慢慢的消失了或者吸收掉也不怎么着，看你的效果，有的人效果非常好，大概半个月到一个月就完全就好了，就刚才你说那飞蚊症它前面那个小黑点什么的就没有了啊，但有的人呢可能打了两三针之后还是效果不好，还得要进行手术，因为有的老人他就是怕做手术或不喜欢做手术，这也是一种方法。但是这个药好像这一针都是完全自费，一针好像就好几千块钱呢。 对，他们那全都是自费，没有什么是可以报销的。 所以我们也是先用眼药看看能不能管用，然后会复查。如果他真的是有发展，就还是要做，因为其实早做跟晚做也是有区别的， 差很多。 哦，哎，那他这种恢复起来就是会很慢吗？ 慢， 因为。嗯，切掉了，它是不是会有一段时间就无法得戴个眼罩什么之类的？我不知道。 它没有办法戴眼罩，但那个脖套是要戴很久，因为怕它抓眼睛这种，而且眼药要滴将近一个月。 能看，就是它，你做完手术，它就能看得见了。 嗯，是的，就是它是这样，就是它其实伤口不大，就看到角膜上会有一个小切口，它主要就是通过很小的切口把那个超声乳化那个尖儿进去以后，然后就是通过这个进去以后进到那个晶体那个里面以后，然后给它乳化了、 嗯、 把里面原本的那个就比如说絮状物的东西给它再乳化了吸出来， 嗯， 跟果冻一样吸出来，然后再放一个人工的假的晶体进去，给它把那个晶状体那块撑起来、 哦、 就是步骤还，然后最后在外面，你这不是有一小口吗，缝几针就好了。 所以现在这个并不是一个难度很大的手术、 嗯、不是、嗯、 哦， 但是它就为什么说越早做越好，就是因为它核晶体就是它那个变化的程度不一样，如果变得特别硬，你超乳的过程就比较费劲，有一些时间都是花在这上，就它可能不好给它乳化完全吸出来，这就比较费劲、 哦、 而且有一些就是完全都没有视力了，你做它已经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啊、哦！哎，切、哦，不就是我一直以为是白的那块挡住了就看不见了， 对，但有一些它可能会影响视网膜，它在做这些手术之前会做一个视网膜电位图，如果这个电位图很正常，就跟咱们做心电图一样，它是有这么着一个图的、 哦、 然后如果这个图正常，就说明你的就是视网膜没有任何的影响，然后就做手术，做完了是可以就正常的，就还跟以前一样能看到啊这些。 嗯， 嗯， 哦，这个恢复期大概就是一个月左右就恢复了， 因为我们家狗当时做，然后是两只眼睛同时做，它也是很早发病被我发现了，然后就做了，然后我记得眼药得用了一个月， 嗯， 甚至一个多月就只是滴眼药，但是他其实恢复就是住院住了一周，然后之后就没有问题了。 嗯、 这种就不存在什么复发的问题吧？ 也有可能复发。 它会有，比如说继发青光眼和继发葡萄膜炎、 哎， 然后还会有继发全眼，但几率都很低。但是你在术前的时候，真的你签的东西都是这些是有可能继发的，继发了之后就是失明了，可能就要摘眼球。 哦， 但是就概率是低的，可是万一要赶上说您家的动物有这个问题，那可能就对您来说就是100%的事儿、 嗯。 可是这种风险是医生也没法提前预知的。 对对对，确实。 好的，哎呀，听起来又好严重， 好心疼哦， 是吧， 宝贝儿哦。 所以我在之前给狗做的时候，也是要签署这个，就是真的不敢想，你就还是说想明白了做就做吧。 好的啊，咱们进一条广告啊，一会儿回来接着聊。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呀，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认嘴领路，玩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 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咱们接着看大家的问题啊，这儿毛鸽子说，请问一下专家，我家有一只小泰迪，8个月了，肠胃总是不好，不爱吃东西，有的时候啊吃东西会吐，或者是早上会吐，进食一天也没用啊，有的时候早晨吐点黄水，这个用不用去医院呀？持续一段时间了，来赵波。 他要是经常有这方面的问题，尤其是相对次数又比较频繁的话，最好还是能到医院看一下。尤其是小泰迪体型比较小的这种，它有的时候会因为一些原因，比如说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胃炎，那有可能后面还会激发一些这种黏膜的损伤，比如胃溃疡啊，类似这样的一些情况，那它可能就会出现，尤其是空腹的时候吐的情况会多一些，就比如早上没有吃饭之前，这种吐的概率可能会高一些。所以其实很多这种细微的一些差别还是会有不同的疾病体现的，要这么小的年纪，我觉得真的还是好好查一查看一看。 哦，哎，吐的这种没有来由的吐，是不是也有好多人会到医院去咨询？因为我们家狗啊，原来就有一段，它是平时都超正常，然后就是晚上有时候我会听见它在那个客厅里边，就发出那种胃咕噜咕噜的那种声音，我一听见那个声音，我就知道它要吐了，然后它就吐一小滩那个黄绿色的。好像我觉得像是胃液的一样， 一般黄绿色的可能倾向小肠液。 对对，就是那就是那个东西。但是呢，他你平时看他吧，他吃也正常，喝也正常，也没什么事儿。然后带他去医院，医生也没查出什么来，也说他就是偶尔，他也不是说每天定点吐啊，就是隔那么一段时间，你有时候晚上你就能听见，或者你晚上有时候听不见，早上起来你发现地上有那么一小滩，就是他吐的那个东西，就是这种。我后来又问了好几个人，他说他们家狗偶尔也会有这种，就他也不算个，你觉得影响生活吗？也不影响， 就怕有一些慢性的问题，如果你不管，它可能会发展。而且像如果是极偶尔的那种呕吐，其实还是大部分的情况能接受的，真的是极偶尔的那种。但如果是很频繁，尤其是比如说一个月之中出现很多次，那我觉得这个就还是要提起注意了，很有可能就在这个部分有问题了。 那这种查一般要查什么呢？ 看几个方面吧，一般的可能常规检查，查一查炎症的指标是不是有问题，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怀疑是不是炎症的这种问题导致的。再有呢，其实在检查之前也要做很多的临床的检查，比如触诊啊，然后包括这种病史的询问啊等等的。那如果稍微病史长一点了，那可能我们要考虑是不是要做个 B 超检查，甚至有的问题可能我们就要考虑做胃镜了，就跟人其实差不多的。 就是慢性呕吐，其实最直接的就是做内窥镜，就是胃镜，你可以直接看到黏膜啊，包括就假设或取一些黏膜的东西去做检查也是可以的。 哦， 就是慢性呕吐， 胃镜是不是也得麻了它？ 对，也得全麻。 所以那是最后一步在做的事情。 也挺痛苦的呢，对于小动物来讲，人也很痛苦。哎，但是说现在人类人就是可以有一个叫 胶囊的、那个、 胶囊，特别特别小，吞下去以后15分钟还是30分钟，里边所有的问题它全都能给你看得见，也没有任何的痛苦，也不用。什么什么全麻什么之类的，非常方便。狗狗现在没有吧？ 现在还没有，因为那个费用比较高，可能大部分的主人就不太容易接受。哦，因为咱们还得考虑主人负担的这部分问题。 对对对对对对。哎，人倒是现在有了。 那平时呢，就比如说就是他你可能查了半天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比如说就是偶尔一个月半个月吐这么一点点，我们是不是能给他吃点什么益生菌呀，或者熬点类似小米粥这种传统的养胃食品可以吗？他们有效吗？对他们， 我觉得那是给人的吧，狗狗不见得爱喝小米粥， 一般也不喝，倒是其实也没有太多的。它如果是那种黏膜损伤的问题，你可能说喝点那种小米汤什么的还有点效果吧，算是。因为其实更多的可能考虑一些药物的这种治疗尝试。当然益生菌就不一定了，益生菌其实对上消化道这个部分的作用没有那么强，但也得看它是不是其他的问题造成的。有的时候吐它也是因为其他的一些部分的消化的这种问题，包括消化不难受啊，消化不良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所以这个可以尝试性的给一点，因为毕竟这些东西对身体也没有什么损伤。当然剩下的如果问题不解决，那可能真的是依赖要依赖一些检查了。